进来看到一则资讯说，6岁的陈安可呢参加澳大利亚电视节目，表示从4岁开始学琴，每天4小时，最爱莫扎特还有贝多芬。安可活泼可爱，现场主持人和翻译呢根本没有办法掌控他，弹琴的时候呢又非常的专注。很多网友就吐槽说，天哪，我6岁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啊。最近一家超市呢正在测试一种最新型的生物识别支付系统，顾客可以借助指尖的独特静脉模式来支付，结账的时候呢只需要扫描一下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支付了，你怎么看呢？

爱仅仅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爱就像奇迹餐厅，用真心才进得去，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权益。我亲爱的你。 你怕爱变成负数，翻翻战争的记录，为什么你总是输？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 你确定这一快乐就说欢迎光临？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我亲爱的你。 情人不多见，特别在善变世界，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眼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我来满足。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痛苦我来让步。 你知道吗？锻炼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会释放出不同类型的蛋白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者呢，通过对比这一些物质进行细致研究之后，发现一种名叫白细胞介素的特殊蛋白质能够刺激皮肤细胞的动力中心。受到激活的线粒体呢，会通过补充胶原蛋白和促进新陈代谢，使锻炼者皮肤光泽有活力。所以一定要坚持锻炼才可以哦。 大家性情紧，草中爱更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悲忆，此心一缕共。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惹仇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未许再续情分，何